的落差，有多少苦涩的结局，不能再重新结痂。我愿如花的女子，都有似雨般的年华，前世呼花的情郎，想放在今生的理想。我愿如花的女子，不知流年的乱潮，再看房前和屋后啊，做一朵永不凋落的黄花。重新结痂。